以宣布咧缩表嘅。 卢楚仁相信美元将会受惠于联储局嘅退市计划，预计美元指数短期或者升至93.5，去到年底进一步升至97.8嘅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再同大家讲下美股最新的情况，道指破顶，升幅进一步扩大，首次企上34000点以上，而家系做紧34005点，升2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161点，升3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8793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45亿。恒指夜期升紧46点，做28826点，成交7000多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20元，跌3.5；阿里巴巴233.8，跌4元；快手240元，跌20.2；美团284.8。跌个二，中国平安90.65，跌9毫；小米集团25.55，升1.5；盈富基金29.02，跌1.8；安踏体育141.9，升4；友邦保险99.85，升9.5；建设银行6.5，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8，日元108.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3，人民币6.52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收报1617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3.3美元，卖出价1764.8美元。港汇指数101.8，系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學習管理知識。 我自己個人咧，好中意分享，我又好中意認識朋友嘅，亦都好中意揾機會嘅。 譬如好似舊年真係好多人可以係在家工作，咁譬如話辦公室嘅規模設計，仲需唔需要好似而家咁，譬如每人一間房啊，每人一張台啊，甚至乎一個好大嘅空間。 逢星期日下晝2点，香港電台第一台，管理新思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特首就提出疫苗气泡为基础，到调整社交距离措施。当中比较多人关注就是食肆酒吧的安排。听众陈先生， 我觉得他们这个政策呢，是给特权打了针的人，然后歧视那些没有打针的人。 听众陈生， 他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多些香港的市民打疫苗，增加保护的屏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西杰啊，我想带两个仔去啲地方咧，放到电容易去，好玩又有嘢学嘅。 咁不如就 啊，唔好住，我都系觉得学嘢紧要啲啊，难行啲都冇所谓啦。 你听我讲先啦，瑞文，我同陈家俊今个星期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代表，分享边玩边学嘢嘅秘诀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带大家漫游天文台。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哇，好快啊！一个礼拜又翻翻嚟星期四啦。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嘅话题系热门移民地之澳洲，因为个个都讲移民啊呢排咁啊，大家就分享一下移民嘅一啲心声。嗱，我对面咧有我当然有老友记啦，黄惠康医生啊， 大家好。 咁咧，另外一个咧系喺广东广西嘅新朋友，我嘅朋友。咁咧就係阿 Johnny 啊，賴達龍，哇個名好勁啊！之前我唔知道你中文名㗎。 Hello， 大家你好。 呢個咁犀利嘅名嘅，點解賴達龍？OK， 好啦，咁啊點解咧揾阿 Johnny 賴達龍上嚟同我哋即係講講呢個澳洲咧？因為佢曾經喺澳洲住過一段時間，喺嗰邊讀書，咁咧對澳洲係認識嘅。咁澳洲咧就係最近大家都成日講緊去移民嘅地方啦。咁、但係。黄惠康医生咧，佢从来未试过移民，亦都未打算过移民， 冇谂过添啊！ 系啦，嗱，咁呢个咧就系唔同嘅心声啦，就系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心声，唔需要一样嘅，大家都有唔同嘅想法。 社会系咁 啊！咁我自己咧就系、是、我未同阿 Johnny 讲过，其实我移民过去澳洲噶， 咁啊死！ 我曾经、 我都唔知道、 我曾经去过澳洲啊，第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走咗啦。 系、啦， 即系当时我去嘅时候咧，就我去过，已经去过澳洲嘅。咁其实我都几中意，即系嗰当以前澳洲唔系而家咁嘅样，就去 Sydney 啦吓，即系唔同而家咁繁盛嘅，即系佢好安静嘅。咁咁去到之后咧，咁多人又即系我系一个 impulse 咁去咗嘅，咁咧就一个 impulse 咁去咗，咁有一个冲动。咁去到之后咧，但系当你真系要坐低要啊谂下。我跟住个生活点咧，咁虽然我自己有啲啲资源咧，可以一段时间啊咁样，咁但系都睇下即系整体成件事个气氛啱唔同自己夹唔夹啊咁咯，即系当时嘅悉尼咧就冇而家咁旺啦，冇咁多元化啦，亦都即系移民人口唔算高嘅，即系有啦，有啲华人啊，有啲即系唔同嘅地方或者华人就好多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啦，咁但系我最唔中意一样嘢咧，咁以前我去旅行嗰时冇发现咧，一到五六点钟放工之后咧，悉尼嘅 downtown 系死城嚟嘅，死城之余咧，咁仲系好多咧，好快咧，你见到。哇！即係周街攣曬喺地下啲咧，醉酒佬， 飲醉酒， 係啦，澳洲人都好中意飲酒 嘅， 係啦。咁咧嗰個咧就係、是、嗰個氣氛咧就唔好嘅。 嗯。 咁亦都即係呢個都好似英國以前啲即係啲比較差啲嘅區啊，上面多倫多，咁我住嘅多倫多啊，多倫多一啲比較即係比較差啲嘅區，即係總之有酒吧的地方咧，咁啊啲後巷一定有人即係瞓低喺度啊！即係佢喺西方好 typical 嘅呢樣嘢嚇。 因為佢哋都好慣啊，其實四五點鐘譬如放工啊，佢都好中意落 pub， 跟住就飲到 dinner 之前就翻屋企，係啦，都飲到 嗰啲咧就係翻緊工嗰啲啦。但係即係我講緊啲就瞓，即係飲到瞓低嗰啲咧，係可能根本係。即係無業人士嚟嘅，咁咧 homeless 嘅，咁所以嗰個境況咧就唔好睇嘅。咁呢個係我其中一樣嘢咧，我比較抗拒嘅。 timing 係幾時啊？嗰時你嘗試移民嘅時候， 其實嗰陣時係 way back， 其實八十年代尾。 OK， 係啦，即係個好早嘅時間嚟嘅。咁咧就即係以前即係我不斷 emphasize 咧，我係唔係而家嘅 Sydney， 因為而家我去嘅 Sydney 見到個 Sydney 咧。同當年嘅悉尼係另外一個樣嚟嘅，而家興旺好多啊！人種嘅多元化啦，唔同種類嘅事業嘅多元化啦，或者即係成個城市嘅風景好又好摩登啦。咁雖然悉尼唔係我首選，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咧，我係中意，亦都唔係話悉尼 Melbourne 之爭，我中意 Adelaide 嘅，係啦，我 Adelaide 嘅天氣啊，同埋尤其嘅食物嗰、那個。食材嗰方面嘅 product 係啦，好唔係淨係新鮮，澳洲基本上都新鮮噶啦。但 Adelaide 呢啲係靚啲嘅，唔知點解。 其實 William 講咗就係三個十大宜居城市咧，就係、是、Sydney、Melbourne 同埋 Adelaide。係咁，咁啱第二、第三同埋第十位。 就係講緊2019年嘅時候。咁我諗，如果你話講緊見到一啲流浪漢啊飲醉酒喺街，咁其實我諗每一個地方都有啲區咧，可能會比較亂糟糟少少。Sydney當然肯定有，咁有啲區都可能會比較高尚些少，咁啲 pub 啊啲人啊可能都會企理啲。咁其實 Sydney 喺市中心係的確有啲地方咧係會係複雜少少，人流複雜啲，多啲流浪漢，有啲人可能真係要醉到街頭啊，好經常會見到。但其實 Sydney 都好多地方咧講緊係都好企理，可能係我係2000年後嗰啲啦去到，咁其實都係企理咗，因為係嗰陣時我記得佢哋嗰陣時講緊係話2000年奧運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去澳洲，發覺澳洲好正呢個地方，咁跟住好多人移民投資過去，咁就開始變好啦，就變咗係依家。 我都去過嘅，即係佢係奧運之後我去過嘅，都即係去過唔止一次添。咁即係奧運之後嗰次去咧，就同我之前80年代未去嗰次咧，係完全唔同咗噶啦，已經即係靚咗好多啊，hip 咗好多啊，咁咧就我又住喺朋友度啦，朋友屋企咧就喺Double Bay 嘅，咁即係海喺正喺海邊啊，自己有自己嘅碼頭啊嗰啲啦。咁又即係我會中意行去即係 World's End， 即係嗰啲懸崖啊嗰啲地方啊，咁都係好舒服嘅。咁即係整體個就第二次，即係之後去啊，除咗第一次移民嗰次去啦，咁啊之後去咧，其實整體澳洲嘅印象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尤其 Sydney 啦，咁 Sydney 好多即係唔同嘅地方游水啊，即係曬太陽嘅地方啊，咁更加好啦。咁所以係特別好嘅。咁亦都隨後咧，我亦都去 Perth 啦，因為 Perth 因為我個外甥女啦，咁我即係佢同佢個當時 fiance 啦，而家老公啦，咁咧就因為佢哋英國人啦。英國人咧，咁佢 fiance 係有一個地質嘅 engineer， 咁即係你知道珀斯係出產即係礦物啊各方面嘅，咁所以咧佢哋喺度住，咁喺嗰度置業，啲小朋友喺嗰度出世，咁所以變咗咧每次如果我要去澳洲嘅話，即係去南半球嘅話咧，我一定先飛 Perth 探一探佢哋先再去嘅， 都啱都順路嘅，先去 Perth 再去 Sydney 嗰邊， 係啦。咁但你自己几多年喺澳洲嗰阵时？ 前后加埋都7年喺嗰边都， 即系都长时间嘅，就唔短噶吓。 系咯，长唔长，短唔短咧？咁首先过去系读咗最后一年 high school 先啦，咁跟住先入大学，跟住嗰度又做咗一排嘅嘢，跟住先翻嚟香港。 所以咧就即系你其实对佢即系成个环境系清楚嘅。 都係都算熟嘅，咁尤其是係Sydney 啊、Brisbane、Melbourne 啊嗰邊嘅澳洲，咁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間，譬如long weekend 啊，或者有假期嘅時候啊，咁我哋都會盡量揸車去上去下，周圍去玩下，rather than 留喺市區裏邊，因為其實都既然喺嗰邊啦，咁我哋都可能想 explore 下，去探索下唔同嘅地方。咁其實嗰度真係好大嘅地方，好多值得睇。 即係歐伯嘅地方有冇多唔多去嘅？ 多啊，好多啊！我哋好中意去嘅，其實。 其實歐伯嘅意思咧，即係我唔知我啱唔啱啦。總之就係即係唔係沿海嘅地方，喺內陸嘅地方，佢就叫歐伯。咁喺歐伯咧，其實都。幾乾燥嘅，但係啲風景係好特別嘅，係 嗰啲好乾，因為普遍成個澳洲嚟講咧都比較乾嘅，比香港嘅氣候好唔同。咁其中一樣嘢好多人都會提嘅澳洲就係天氣啦，其實嗰邊天氣真係非常之一流。就算係平時落雨嘅時候咧，咁可能會落一陣雨，咁灑兩滴，咁就變咗好太陽，好經常都係咁樣其實。 但又唔驚唔夠水用。 有有嘅，嗰阵时我有嘅系啊，你讲得啱。有时咧，我哋系会有时水咧会限住用，唔俾洗车啊。咁佢会 broadcast 话俾我知几时会系唔俾洗车嘅时候。咁有时会唔够水嘅，系有呢样嘢嘅。嗰阵时 我几年前去袋鼠岛，咁即系被邀请去袋鼠岛啦。咁咧就喺袋鼠岛一个星期啦。咁然后发现咧，袋鼠岛系冇河嘅。即係佢啲河流係即係海流入嚟嘅河啦，即係唔係話，因為佢冇高山啊，即係唔係話係自己高山積聚落嚟嘅河流啦。咁所以佢邊啲亦都冇湖泊啊，即係有即係冇淡水湖啊啲嘢嘅。咁佢喺袋鼠島嘅人咧，係一定要自己儲水嘅，即係每個屋企咧都要儲水。儲水係點咧？係要用嚟咧係喺旱季嘅時候你自己提供水俾自己嘅，喺雨季嘅時候能夠 collect 曬所有嘅水，你 collect 幾多 ？collect 幾多？咁然後咧就係、 到到係旱季嘅時候咧，就自己俾水自己用，唔夠嘅咧，政府喺某個程度上都會喺內陸咧係會運啲水過去咯，所以佢亦都唔會提議即係好多人搬去袋鼠島住，但係袋鼠島就好靚。非常靚，是澳洲第二大島嚟，佢都係。咁雖然其實個島真係唔係好大啦，即係佢塔斯曼尼亞係最大啦，個島嚟講澳洲以外。咁第二咧就係袋鼠島啦。咁所以我知道咧，就佢哋嗰個乾燥嘅情況都好犀利啦。咁 besides that 咧，咁我亦都去過，其實Cairns 啊，同埋一路落到去，即係其實 Brisbane 嗰個省係叫咩名字？ Brisbane 嗰邊，Brisbane 係一個省嚟嘅， 係 Brisbane 嘅、因為佢個係Gold Coast 啊嗰邊， 係咯，咁我就去過嗰邊咧，亦都入邊嘅 Outback 啊咁咧都去過，係真係佢係嗰種你諗下美國一啲即係以前西部嗰啲咁嘅情調嘅地方，但係咧佢又冇嗰種美國西部嗰種粗豪嘅感覺嘅，即係佢始終澳洲人係直接英國過去咧。雖然澳洲人講嘅口音同英國有啲分別啦，但係佢哋somehow都覺得佢有種斯文嘅喺歐伯嗰度。 喺澳洲嘅感覺，因為我以前我都去過喺美國嗰邊生活過啦。咁其實我最大感覺澳洲同美國嘅唔同，澳洲嗰份人情都更加淳朴啲，就冇美國嗰邊咁複雜。咁其實感覺都係安全嘅喺澳洲嗰邊都。咁有經驗就係、是，譬如話 Brisbane 啦，譬如我試過喺我哋幾個同學喺澳洲咧揸車一路上到 Cairns 嗰度沿海咁玩，係幾開心噶。其實都揸三十個鐘，大概每日揸十個鐘都揸三日。咁我哋就會基本上停好多唔同嘅點，咁係非常之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基本上呢樣。 Bruce 咧，你對澳洲認識係點啊？ 我去到。都幾多，即係都有四五次澳洲，但主要都係以呢個遊客身份。咁咧，我有幾次咧就係經呢個旅行團啦。咁一樣會，我覺得最中意嘅就係嗰啲即係自然嘅景色，尤其是大堡礁啊嗰啲地方。即係我覺得好 amazing， 可能我即係比較。即係由細到大都係香港啦，咁見到嗰啲景色係完全唔同咯。咁同埋咧喺嗰度，我係不嬲唔食生蠔嘅，其實，因為我唔係好 enjoy 嗰種腥味啊。因為香港食嗰啲咧，你一定唔及嗰邊咁新鮮。我第一次咧係覺得生蠔原來咁好食咁甜嘅，係咯，即係我美食原來係新鮮同唔新鮮係即係爭好遠。咁第二我亦都去過 Adelaide 嘅，去即係食嘢啊，飲紅酒啊咁樣。咁都係一個 tourist 嘅身份啦。咁亦都係以一個考生嘅形式啦，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我係老人科啦。其實當我出嚟 private 嘅，即係呢個私人嘅執業嘅時候咧，我都考埋一個叫兒科嘅文憑啊，即係讀下，因為我有時都要 take care 啲細路小朋友，所以我都讀埋兒科啦。咁我就去。悉尼嗰邊考試，咁喺嗰邊即係食嘢啊、考試啊、讀書啊咁樣樣。咁其實個感覺咧係十分舒服嘅，係咯。不過咧，其實咧我個性格嚟講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一個過客咯。即係我過嚟係玩，我有啲任務嚟做，所以我從來都冇諗過話要喺度住咁樣。 心態上會有， 所以我都冇話刻意啊喺嗰度即係認識啲咩朋友啊。再加上我亦都冇親戚啊、朋友、家人喺嗰邊咯，即係冇就 William 有個即係外甥喺個 Perth 嗰度係咪？係啦，咁所以我由頭到尾都反而係一個局外人咁樣欣賞一個好靚、好天然、好好嘅環境咁樣咯。 但係你唔係因為有個外甥喺 Perth 就被移民去咯？呢係兩件事嚟嘅，你唔可以成日黐住人哋嘅生活嘅，就算即係你反而有一個即係傾得埋嘅朋友喺嗰邊，可能你覺得。啊，都好，即係有個身邊有個 contact 嘅，但係屋企人咧，有時即係你好多人就成日用屋企人呢個元素咧去移民。嗱、你成日即係諗住屋企人喺度，所以你移民嗰度嘅話咧，有時係大錯特錯嘅。往往咧，即係以前咧唔發生嘅一啲衝突咧，可能係就係移咗民之後咧，係在一個地方住咧就要有衝突啦。因為譬如兄弟姊妹啦，咁兄弟姊妹之間咧，好多時我哋有好多。即係你以好自然嘅，即係以為係即係你即係唔係你會去諗到兄弟姊妹之間你需要有啲咩事要避忌嘅？咁咧到 你去到真的去到的時候呢，然後你發現呢有很多東西不是你 expect 的，而且即各自大過了之後呢，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生活呢也不是一定是理所當然，一定是順暢的，咁你仲要即係要照顧埋屋企其他嘅屋企人咧，當然移民去嘅時候咧、其實大家之間會好容易衝突嘅。 係啊，相見好啊。 咁咧，所以咧就永遠咧，就如果你去移民嘅話咧，係第一你一定要諗咧，第一個信條咧係你去到你可以完全獨立生活，係唔依靠任何人嘅幫助。 啱、 你唔好諗住有啊邊個喺度，邊個喺度，所以我去嗰度。唔係，因為你喜歡呢個地方，你起碼你覺得啦，就算你冇人係清楚嘅嚇。你覺得當你落地在這個地方的時候，你可以會、很舒服地，就算辛苦也好，慢慢是會適應，慢慢是會、投入去這個社區，成為一份子。你一定要有這樣的心態、而不是因為有誰誰在這裡，這個很重要的。所以但是澳洲呢，我們、認識的澳洲呢，其實、話多不是多，話少不是少，但是、曾經好多人嚟講咧，都覺得澳洲係首選嘅，即係好似就算我自己屋企，我細佬啦，咁樣佢以前都係加拿大，同我一樣得加拿大讀中學、大學，咁又翻咗嚟香港做嘢。後屘佢曾經一段好，即係都一段嘅時間咧，佢一路考慮緊咧，佢要移民嘅地方咧就係、是、澳洲嘅。咁咧後屘即係諗住我又冇等啦，方便啲啦，咁咧就即係因為我都見好多人喺加拿大，同佢最熟嘅加拿大，咁咧就佢終於佢成個 family 就翻翻去多倫多，咁咧就，但係佢之前係考慮過澳洲，好似我其實之前冇諗過澳洲嘅。當我去過澳洲之後咧，咁我就另外一種睇法啦，就覺得澳洲係一個頭先我哋都講啦，佢嘅風景啊、氣候啊、食嘢啊，甚至啲人基本上咧都係宜人嘅，即係當然啦，即係每一個民族都有佢即係大家互相有啲對峙嘅時間，但整體嚟講，澳洲其實係呢啲摩擦係算比較少噶啦。嗱，我哋嚟只歌先，咁咧11:00翻嚟咧，我哋再講東講西，講呢個熱門移民之地澳洲。好，呢個歌咧亦都係澳洲嘅樂隊嚟嘅 ，The Bee Gees。I Start a Joke。 It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 but I didn't see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I started to cry,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joke was on me. I looked at the skies, running my hands over my eyes, and I fell out of bed, hurting my head from things that I said. Till I finally died,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iving. Oh, if I'd only seen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前国务卿希拉里在2016年参选总统期间亦都造访过珍珠奶茶店。在去年的4月，新加坡为了防疫下令非必要的店铺暂时要关门，消费者就蜂拥地去到茶饮店外面大排长龙，务求在禁令生效之前多尝一口的珍珠奶茶。至于日本，珍珠奶茶的热潮前两年飙至顶峰，手持一杯奶茶自拍上载至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的风潮。创意无限的日本人甚至将珍珠加入啤酒、炒饭、拉面又或者是麻婆豆腐当中。后来热潮稍退，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亦都有个别茶店结业离场。睇翻香港的经验，疫情无疑打击了饮食市道，但是同时亦都将手机程式外卖推上新台阶，网购叫茶的潮流亦都弥补了一些门市的损失。面世30年，研究预期全球珍珠奶茶产业在2027年之前可以增长到43亿美元。不过这类饮品的热量可以相当惊人，视乎有几大杯、含糖量和配料。作为消费者，饮得聪明啲，才可以延长这份口福和精神满足。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一起走过。 细个中意呢行啫，成日跟人哋入片场咁啊，咁所以教教下做咗童星啊。 初嗰阵系游屎仔嚟嘅啫， 即系未系工程师， 读夜校进修， 即系做游屎仔嗰阵时去参加比赛啦。 咁你有冇学过咧？ 冇，真系噶无师自通。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 江美仪，仲有我李隆基， 同我吕珊 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11点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系热门移民地之澳洲。咁啊，有我邓达志啦，对面咧老友记黄维康医生，咁同埋咧朋友仔赖达龙 Johnny， 咁咧同我哋讲讲佢认识佢居住过读书嘅澳洲。不如 Johnny， 你今次讲多啲有关澳洲啦。点解你唔留低澳洲咧？ 其实咧，讲真系有谂过留喺嗰边嘅，因为其实过去7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咁其实过去头嗰半年至一年，比较多身边嘅人听到咧，就系可能有啲唔习惯啦，可能会觉得未识到朋友，咁就谂紧成日都会翻香港。咁反而系到毕业嘅时候，最多人听到嘅嘢咧，就系留唔留低啊，都好想留低啊，搞移民啊。咁其實大家都習慣咗咁嘅地方，有個感情，有個 network 喺度。咁反而我自己本身咧，都真係有諗過留低嗰邊嘅。咁我之前頭先都有講過啦。咁讀完書，咁我都去嗰度做過嘢。咁其實都考慮到當地喺間公司嗰度咧，考慮到一個移民。我諗佢移民咗好多年噶啦。其實佢本身佢個係60几岁嘅香港男士，咁佢就喺嗰間公司咧。就做咗40几年，即系 which is 佢第一份工就系呢一份工啦，就到佢退休都系呢份工。咁嗰阵时我就因为嗰阵时系化工厂嚟嘅，我就读呢个 chemical engineering 嘅。咁佢就话佢 title 咧就仲系 engineer。咁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得，做咗40几年 都系一样， 系啦，都仲系呢个 title 嘅话咧。间化工厂大小事务都要揾佢嘅，咁我觉得既然我读咗咁多书，我都希望想翻香港闯一闯。咁呢个系我比较大嘅原因，我想翻香港试一试嘅。咁同埋嗰阵时我屋企人都仲喺香港啦，咁所以我觉得我翻嚟都 都 OK， 可以都唔使話翻嚟香港重新再開始咁樣。咁經已香港都仲有個屋企喺度，咁所以嗰陣時就離開咗澳洲嘅。 嗯，之後有冇心思思咁樣？即係例如話喺香港發展緊啦，嗰時都係心思思翻翻去啦咁樣。 不斷都有人。朋友其實在澳洲不斷都好多朋友啊，好多 network 都仲喺度嘅。咁其實身邊嘅朋友都有啲翻咗香港之後有翻去嘅、真係成家大細可能結咗婚啦，一齊翻去澳洲攞咗個移民資格先再翻嚟，或者甚至係直接留喺嗰邊嘅都仲有。我身邊其中一個好朋友佢就係留咗喺嗰邊啦，甚至佢個太太過埋去澳洲啊，咁嗰邊生咗兩個女啊，咁佢直接喺嗰邊 stay 咗，嗰邊都唔翻過嚟，因為其實佢都。習慣了那邊的生活，其實 很奇怪的，就是過去之前那頭半年一年大家都不是很習慣，但一過到去呢大家都不捨得走、其實那邊的生活真的、很幾寫意，如果其實想 settle down 好比較平靜生活、平淡一點都不要緊的人融入到澳洲呢、其實澳洲是一個幾好幾理想的地方來，因为大家都可能会concern天气啊，会concern稳定啊，设施啊，社会啊，咁其实嗰边天气又唔会点落雪啦，咁其实阳光又十分之好，咁天气又经常都唔会话落雨啊，刮大风啊咁样，都比较少，咁所以嗰边系生活系几理想嘅。其实 天气啦，同埋环境理想之余咧，人咧。人即系而家人，其实一个最重要嘅一个 issue 嚟嘅，去一个地方住吓，你会考虑啊，有冇屋企人啊，有冇朋友啊，有冇倾得埋嘅人啊，再加上系当地人容唔容易接受系异乡人嗱，你就算系移民都好啦，你当你啱啱去到当地嘅时候落脚嘅时候，其实你嘅身份都系个异乡人。咁、澳洲人容唔容易接受异乡人呢？ 其實我過去之前都聽唔少話，其實澳洲嗰度都會係種族歧視好嚴重啊咁樣。咁我相信其實世界每個地方都有。咁好彩地發生我身上面真係好確實種族歧視嘅情況，其實就冇嘅。咁、但係不過見就見過，因為其實有次會係嗰陣時第一年過去啦，咁都會要搭車翻學。咁都見過一個外國嘅老婆婆，咁都會指住一個黑頭髮，我相信亞洲人嘅女仔啦。咁佢都話你翻返你國家啦，唔好留喺我哋嗰度。咁我覺得呢個 case 嘅話，就應該係種族歧視嘅機會成分比較高啦。咁、如果其餘呢啲唔係呢啲咁嘅 case， 譬如可能有啲人會對得你嘅態度可能唔好啊，或者好奇怪，咁我就唔會歸類呢啲為種族歧視嘅。咁其實喺香港可能都會遇到啲咁嘅人嘅，咁唔一定係歸。立種族歧視嘅，咁、我如果真係好種族歧視喺我身上面 ，so far 都真係幾 lucky 都冇嘅，其實都真係。 又係香港咧，而家最近呢幾年咧，好多人傻傻地咁樣，我覺得隨時都，但係嗰啲應該就唔係啲咩嘅，唔係啲咩歧視嗰啲嘢咯。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即係睇呢個其實歧視，即係你面對歧視種族歧視呢樣嘢咧，好多時咧。就唔係話淨係外來嘅，有時係自己內在嘅，係你個心諗緊乜嘢咧？你遇到某啲情況咧，你好容易就將佢咧對號入座啊！會嗱、即係我自己嘅個案咧，你話我係咪冇完全冇遇過咧？又唔係。你話係咪好常見？亦都唔係嗱。我唔知而家個世界變成點嚇，係即係我哋求學嘅年代咧，即係西方係好強嘅時候，好富足嘅時候。即係同而家咧，我知道其實好多國家個財政都唔係好好嚇，咁啊，所以咧，即係有一即係我唔可以將我當年同而家個比較咯。但我自己去到加拿大咧，其實我第一個印象最深刻嘅咧，即係別村，即係人與人之間，即係嗰、那個，即係我哋都成日都會驚哦，去到一個異國一個異地嘅時候咧，能夠融入去嗰度咧，佢哋包唔包容我哋咧，咁都會擔心呢樣嘢嘅。但我個人咧，其實我基本上即係我嘅性格係可以食四方嘅。其實我去到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我 language 啊各方面啊，咁甚至 language 即係唔係講英文嘅地方，即係我都好快可以同人哋即係可以連成一體。當然我係會即刻係會靠近啲識講英文嘅人先，由佢作為一個 foundation 一個基礎，再由佢咧係去跳去識其他朋友咁啦。咁咧，但係咧，我第一 個印象好深刻咧，就係我翻咗一個禮拜啫，即係我去加拿大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之後就翻學啦。咁咧又翻咗一個禮拜咧，咁啊嗰晚咧就有個電話打嚟我屋企，係一個一個同學嚟嘅，即係係一個同學嚟嘅。咁咧佢就一打電話嚟咧，咁就講咗輪嘢。其實我啱去到咧，其實英文就算你香港你係一路都係讀英文都好啦，你突然之間熟即係加拿大口音啦。加拿大口音，然後即係佢講佢講得快嘅話咧，你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咁短嘅時間，你係冇咁快係完全習慣聽得明，完全明嘅。咁你聽得明與唔明之間咧，咁我就嗰個最初開始去到咧，就同我二家姐一齊住啦。咁咧佢咧就怕我唔知聽唔懂人哋講嘅嘢，就即刻拎個電話就聽。咁咧就係講呢個係我一個同班嘅同學。咁咧，佢就最後一堂咧，我哋嗰日最後嗰堂咧，生喺桌上生物科。咁然後咧，就大家都離開咗班房啦，放咗學啦。咁咧，佢收尾佢發現咧，佢係漏咗個 calculator， 嗰個年代用 calculator 嘅仲係。咁佢就跑翻去學校去揾佢個 calculator， 咁咧就揾唔到啦。咁咧就就有人話俾佢聽咧，就係、是。新嚟个中国学生拎咗咁，咁咧佢咧就唔知点样又拎到我电话，咁佢唔 suppose 上我电话噶嘛？你去边度拎到我屋企电话咧？咁啊打电话嚟我屋企就咁样投诉呢样嘢啦。咁咧，咁我家姐同佢讲咧，佢话而家你呢个系冇礼貌嘅，打嚟我屋企。第一，你唔肯定系，你唔可以随便 accuse 一个人，即系去即系指证佢做呢件事啦。有咩事你应该翻学校投诉学校，同学校即系。你啲学生事务嘅老师校长去讲呢件事， 冇 错。佢有咩事，我哋听朝先至再讲翻学校。咁我家姐系相对嚟讲系成熟嘅，虽然佢大我几年嘅啫，但系屋企嚟讲咧，喺屋企即系佢去咗加拿大先我两年啦。咁亦都即系平时佢做嘢咧，佢真系都有条理啲嘅。咁咧，咁佢同我一齐咧翻学校就直情系直接揾个副校长啦。即係去，因為佢都係嗰間中學畢業上大學嘅，咁所以淨揾個副校長再講。咁其實一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副校長都已經好清楚啦。就點解咧？因為其實個生物教生物嗰個老師咧，即係加拿大讀書咧就咁嘅，中學咧就香港就係老師去你班房噶嘛。但係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國，我相信都一樣啦。老師係佢自己嘅班房嘅。所有一個教學嘅嘢咧，都係佢嘅班房入邊，而學生咧係會去老師嘅班房上堂嘅。嚇，譬如我上數，咁咧就Miss McKay 教數嘅話咧，佢教可能幾班嘅數，所有係輪流呢幾班學生咧就去佢個班房上啦。咁樣呢個 biology 呢個生物嘅老師咧，就係、是、佢走嘅時候咧，佢正常都會睇下學生有冇留低嘢咁啦。咁咧就。睇到呢、這個這個計算機，咁佢將佢咧交咗去校務處，咁所以副校長翻嚟已經知道有呢件事啦，因為咁講咁當我哋去到嗰時冇清楚咯，咁但係我而家姐就覺得唔可以就話係冇事啦，咁啊算，佢一定要求要嗰個學生嚟道歉，同埋咧要佢要知道點解呢個學生有我哋佢電話，邊個俾我哋佢電話佢，咁咧亦都咁亦都即係。當時個即係個生物嘅老師亦都好好，咁佢親自去校務處咧，去即係講佢，即係同副校長講當時佢係點嘅情況咯。咁收尾咁就副校長就要呢個同學就同我道歉咯，即係佢係唔 suppose 咁樣 accuse 我咯，係。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佢哋嘅心目中咧，即係有時有啲都比佢蠢啲啦。呢個同學咁事實上後來即係我哋一齊讀書落嚟咧，都發覺呢個同學比較蠢啲嘅。咁咧即係佢一開始就話嗰個 Chinese 咁，即係嗰樣嘢啦。咁咧就。即系会喺一啲咁嘅情况咧，你会好容易咧，你系会代罪羔羊嘅。即系有啲人有咩事嘅时候咧，佢首先会捉一个异族出嚟咧去祭旗嘅。吓、所以咧变咗啲咩犹太人系过去嗰两千年喺欧洲，尤其欧洲国家啊嗰啲地方咧，即系佢哋成日都系俾人哋系即系攻击嘅目标啊，有啲咩甚至有咩疫症咧，都话佢哋带嚟啊，各方面即系都系咁样赖佢哋。 我觉得好重要，其实大家都冇对号入座。咁、其实我哋譬如佢好似好经常有啲咩事都会可能唔好嘅，就可能亚洲人。咁我哋嘅心态都唔好话佢哋有啲乜嘢嘅奇怪行为，我哋觉得佢哋总有歧视。咁心态好重要呢样嘢。 咁所以我哋就唔去讲嗰样嘢咯，即系话系佢呢个人即系做嘢咧，系会即系比较。 愚蠢啲啦，即係冇咁即係冇諗清楚啦。咁亦都咧係要講翻嗰個地方，即係我讀書嘅地方叫 Kingston 啦。咁佢係一個加拿大一個比較古老嘅城市嚟嘅，加拿大第一個首都就係 Kingston 啦。咁所以佢最早嘅中學啊、大學啊，都係即係加成個加拿大最早期嘅學校嚟嘅。即係好似我間中學咧，其實佢個歷史係好久遠嘅。佢第一個總理就係、是。即、就、係、是、我哋間中學，咁然後佢讀嘅大學亦都係我家姐讀間大學，咁就亦都其中即係、就是、加拿大最早嘅大學。咁所以嗰度咧，即係嗰個人口好多係啲古老嘅家族，蘇格蘭最多，蘇格蘭啊、英格蘭啊啲家族比較多嘅。咁咧呢啲咧係相對嚟講咧，即係佢哋係比較保守嘅，嚇、比較保守嘅一種，即係咁多代喺呢度喺呢個地方，佢哋習慣性係保守，即係佢唔好話。即係我其實佢哋對我唔錯，兩年之後即係我到了畢業啦。咁其實佢同我的關係係唔錯嘅。相對咧，佢哋甚至咧有時即係佢哋會對啲意大利裔啊、希臘裔嘅同學咧都未必咁 friendly。 嗯， 即係佢唔係話唔 friendly， 即係佢唔表示特別 friendly， 唔係即係佢冇話佢唔友善，只不過佢哋冇去特別去友善。嗯、即係譬如我哋畢業嘅時候，咁其中一個同學即係佢。爸爸 happen to be 係個鎮嘅個市嘅市長，咁咧佢就即係搞咗個 party， 咁啊請曬即係佢比較熟絡嘅同學去咧，咁咧即係我係基本上係唯一一個係唔係白人嘅同學，咁即係佢甚至即係啲拉丁裔嘅同學佢都唔請，即係你見到佢哋之間佢哋有個可能佢唔係話特登係咁樣做，但可能佢。平時我哋交往少，即係我對你唔認識，所以我就冇請。反而佢同我咧，即係會即係兩年同學落嚟咧，咁佢就同我熟咗，咁佢就會邀請我去。所以呢個有時相對咯，有啲人係特別差嘅，你冇得講啦。特別差嘅人全世界都有嘅。咁咧正常咧，係點解你會覺得係被即係好似被孤立咗咧？點解佢哋唔會同我有比較較為即係？熟絡啊，或親暱啲嘅朋友關係咧，因為佢唔知點 approach 你啊、因為喺佢眼中，你都係一個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即係我又即係佢會覺得，如果我對你即係去對你即係嗰個 approach 你咧，唔知你點樣諗，所以佢哋都會唔係話淨係我哋會有咁樣諗，但係人哋都可能會咁樣諗咯。嗱、跟住嚟呢只歌係阿 Bruce 寫，同埋佢有幾個同。几个朋友一齐系唱嘅歌，呢、這个歌咧叫《四五十岁随想曲》，你就会讲到咧系其实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咧，大家系考虑紧，我系咪跟住个大队去移民咧，定系点咧？咁系咪即系你系咪咁嘅心情写呢个歌咧？ 类似啦，唔单止移民嘅，即系做人嗰个方向咯，例如职业啊、待人处事啊，咁同埋好多时都系听人讲你你生活模式要唔要跟好似大队咁咧，抑或做翻你自己咁样咯？咁有啲人覺得話，我已經過咗一世嘅一半啦，我剩翻唔係好多時間，我應該要做翻自己啦。咁樣即係其實當四五十歲嘅人嚟到呢個一刻嘅時候咧，可能會覺得哦，呢、這個地方可能唔啱我住啊，或者點樣咁要改變。 我哋陣間翻嚟咧，就一齊俾你講講啲朋友啊，一齊唱啲朋友啊，解釋下俾人聽下。 好、 好 ，OK， 嚟一嚟阿 Bruce 作嘅呢一隻，同埋佢一齊同朋友一齊唱嘅《四五十歲隨想曲》。新聞之後翻嚟再講東講西。 年事有四，五张几啦，快半百，仲玩得下噶？已过半生也仲学会，反省更多免日后后悔。伴我醉吧，说晚前就睡，正向饭餐，你自动交对，换个信心，决定做落去，最紧要开心，忘痛快去追，哪怕有艰辛，哪怕会更衰，最美梦得益，起我宣告吹，各有各嘅方式，各有各啱，哪里会有公式，个个会啱，你有你吃沙律，我个在食咸，各有各嘅终点，找紧去攀。谁陪着走我的路？谁敢挑听我的路？谁想摧毁我的路？凡事应该感恩，无谓太伤感。成败褒贬得失，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7， 日元 108.76，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24， 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196， 欧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67.3 美元，卖出价是 1768.0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同你用知识擦火花。时日 太快，台貌嗰样嘢就系我哋一般会觉得貌系影响财，中国人文化就系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好错啦。 作为一个女仔，如果佢有才嘅，甚至乎系某种程度上系一种原罪嘅， 即系多少 补充少少啦。因为才呢样嘢应该喺唔同嘅时代有少少唔同嘅定义。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哈林识失眠。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还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他的太太梅林达盖茨 Melinda Gates 是慈善家、商人以及全球女权运动的鼓吹者。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长大，拥有电脑科的学士和 MBA 的学位，和比尔盖茨结婚了25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首先，他是微软的高级主管，掌管1700名员工。婚后只继续了2年的职业生涯，因为怀孕而辞去工作，在家做全职母亲。7年间生了3名的子女。2000年开始，比尔将原本以他的父亲为名的基金会改为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由比尔和梅林达担任共同主席。而梅林达亦都逐渐从家庭走向世界，从幕后走向台前。《提升的时刻》这本书是梅林达盖茨参与基金会20多年，走遍地球最贫穷的角落，看尽社会最低层的悲惨情况，最后决定粉墨登场，以女性眼光写出她的第一本书，并且领悟到如果女性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恐惧和缺陷，她和比尔的婚姻如果做不到夫妻平等，就无法在世界捍卫性别平等。 梅林达的女性观点不是机械性的男女平等，她说她的目标不是被女性崛起，男性跌落，而是希望男女从真意主宰的地位变成伙伴的状态。她和比尔協議不分割在基金會的責任，兩個人共同參與所有議題。他不強調女性具備一些比男性優越的特質，但是反對社會由男性來主宰。他聲稱如果女性的力量能夠獲得提升，今日的世界就會更好。如果女性的需求能夠被傾聽，很多社會問題就可以獲得改善的契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的时刻》，作者梅林达·盖茨，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 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就要求食肆在月尾之前提升换气量或者是加装空气净化设备，到底标准是怎样的呢？而其他处所又会不会都需要加装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工程师学会会长袁柏良跟我们讲一讲。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咧就我想阿黄维康医生同我哋讲讲头先我哋播只歌《四五十岁随想曲》入边嘅意思系点嘅咧？你系想讲啲咩嘢 ？send 个乜嘢 message 出嚟咧？ 所谓随想曲咧，即系话即系突然之间咧，因为去到咁多咁长一年纪咧，开始谂到第二啲嘢咯。因为原来你廿岁嗰时候，你大把青春，你觉得三十岁你觉得诶开始老咯，四十岁。咦？點解眨下眼變咗四十歲嘅？五十歲嘅時候，哇！死啦！我幾時走啊？咁樣咁你跟住你會可能會有好多重擔啦。即係如果結咗婚嘅，可能會諗下啲仔女將來會點咯。或者如果你冇結婚，你可能會諗下我下半世應該點樣處理我嘅生活啦。我咁多個一直嚟講營營役役都可能會有奔馳咧，人哋做嗰啲我又做嗰啲，但係我係咪時候要做翻啲我自己喜歡嘅嘢咧？咁當然咧，首歌係好 personal 啦，即係好個人啦。咁我自己覺得出嚟個。結果就係、是、人要活在當下啦，同埋咧，我哋過翻自己中意嘅生活，最重要最重要就係個人要開心咯。我覺得嚇，因為咧首歌最尾有一句咧，即係我寫咧就係、是、人好似一眼燈咯，一熄曬之後咧，即係眼燈熄咗之後咧，就全部都漆黑噶啦。對我嚟講，即係可能生命就係咁多嘅啫。咁我哋要把握咯，係咯。咁我揾咗幾個都同我年紀差唔多嘅朋友一齊唱啦。咁我哋係一個愉快嘅合作嚟嘅。咁樣咯。 咁你自己咧，嗱，先你即係講話移民啦，即係當其他人個都有移民嘅理，即、就、係、是、個想法嘅時候，但你從來都冇移民嘅想法， 啊、 你點樣？你點解會咁樣諗咧？ 嗱，我相信咧，移民呢樣嘢咧係真係好個人嘅，同埋咧喺一件事，一移民呢兩個字咧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完全是因人而異的。好像我性格呢，我就比較喜歡穩定的。好像我一件衣服，就算不是名牌，我是穿五至二十年的。所以我很少買衣服的。還有我用開電話，我是死都不肯換的那些人來的。但是我適應能力也很強。如果你問我，這個世界有哪個國家，我是一定不去，我是沒有的。我個個都可以去那裡。我相信我自己能力呢，要在那裡生活呢，我一定會開心生活的。但如果你問我你是不是很不喜歡香港，我不是，我很喜歡香港的。雖然呢我就在不同的地方都買了樓的。我覺得現在整個世界是一個叫地球村。即係我就冇諗到話有啲人嗱，因為好多人都知道我伴侶其實是台灣人啦，個都叫我快啲入移民去台灣。咁我話，我明明在香港生活得幾好，做咩要我去台灣呢？不過我唔係一定唔會去台灣住，我可能咧再老啲嘅時候咧，我比較少時間咧去做醫療嗰啲，我可能主要做醫療嘅教育咁講啦。所以而家我練緊國語啊，咁將來大陸生活就得。台灣生活又得，去東南亞我都得。咁嗰時咧，我可能去台灣住三四個月，即係就算我唔係話入籍嗰啲咧，咁我買份醫療保險，我已經可以 guarantee 咯，係嘛？咁我去嗰度住客，嗰度住客咪幾好咯？亦都可以 retain 翻我係香港人。其實我又亦都唔係好著重政治嘅，即係我咁樣講，希望唔會得罪任何人啦。咁咧，即係有冇投票咧，我唔係好介意嘅。其實就咁最重要咧係生活咯。 我最緊要同我中意嘅人，同我中意嘅朋友一齊，咁我覺得最緊要嘅一點。 Johnny 咧，咁你最終即係而家啦，去到一個年紀雖然係即係仲係好年輕啦，亦都係即係喺個工作嘅力量各方面係最 prime 嘅時間咧。咁你有冇諗過哦？咁其實我細個喺美國讀書，跟住又去澳洲讀書。咁而家係時候都要選擇下一步行去邊度咯喎，咁你而家有冇咁嘅打算呢？ 其實都有積極考慮唔同嘅機會嘅。咁其實我覺得人生都其實講緊幾十年時間啦。咁其實唔好崩死自己喺一個地方，如果能夠有機會有選擇。咁其實去出去睇下，覺得係好有需要。 睇下睇咗好多嘅，你都你明嘅睇過嘅喎。 即係如果 你十歲已經喺美國讀書啦，嗰陣時咁細個，已經跟住又去澳洲讀 七年， 即係好似 William 咁樣。 咁所以你係睇過嘅，你唔係話而家啊，我未去過，我去睇下。係 咯， 你唔會 甚至咧會係你話過去幾年，好似話以前澳洲覺得唔啱自己嘅，再翻嚟香港，跟住再揀其他地方。咁其實我覺得，如果能夠後生去。睇咗覺得唔啱，仲有選擇去第二度嘅啦，或者再翻嚟香港，咁其實都未必係唔係一件好事。至少你話你俾自己知，你中唔中意嗰個地方，你要試過先知噶嘛。 嗯， 係啊。 好嗱，我自己咧就因為即係我同你哋個處境好唔同，即係嗱唔同嘅年紀人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處境啦。因為我屋企咧係即係我爸爸係曾經。是一个好向往去其他地方生活啊、旅行啊、居住嘅人嚟嘅，咁咧，咁所以佢哋即系屋企好细个，我哋即系好兄弟姊妹都送咗我哋我唔同嘅地方读书啊，咁啦，咁希望我哋咧系会有一日咧就可以喺其他地方立足，咁咧就唔好翻嚟啊，咁咯，呢个系即系佢作为一个老豆，佢经历过唔同情况嘅。戰爭啊，政治啊，各方面嘅嘢咧，即係呢個係佢嘅想法嚟嘅。咁咧，呢個係其實最終嘅送我去外國讀書咧，其實最終嘅目的係希望我哋留喺當地就生活落去，有新嘅發展，即係唔好擰翻轉頭啦。咁但係當時即係亦都冇人知道香港係可以去到即係發展到去一個咁強勁嘅一個地位。咁呢個亦都係吸引到好多人翻嚟嘅。咁我自己就喺。加拿大讀完我中學同埋大學啦，咁咧就我就唔中意翻美洲嘅。當我第一年暑假去過歐洲之後咧，咁我已經唔肯翻加拿大讀書噶啦，只不過屋企人逼我翻去嘅啫。咁我終於喺加拿大讀完咗我大學咧，咁第一件事咧我就考完最後一個試，嗰日就飛去倫敦啦。我即係咁，即係我係咁唔中意北美洲嘅，因為我覺得北美洲係個文化各方面係差好多。雖然你話 New York 嘅文化係好高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metropolitan 啊咁，但始終咧即係。同我心目中嘅一種環境咧，係歐洲係符合我嘅。當然，我後來喺歐洲住咗段時間之後咧，歐洲都唔能夠滿足我。我係不斷去中東同非洲去尋找另外嘅嘢嘅。咁咧，所以即係我係一路去尋找新嘅嘢啦。咁我去到喺英國咧，咁我又工作啦。咁你話係咪好適應嗰個生活咧？其實都適應嘅。冇人諗過我會翻嚟，我自己都冇諗過我自己會翻嚟嘅。當然，我喺街度我會見過。在巴士度咁有個婆婆係落緊車，突然之間佢擰住面鬧一個非洲人，即係淨鬧佢 monkey 啊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啊，即係嗰類啲咁嘅嘢啦。就我覺得，因為呢啲人咧係佢哋最冇用嘅，佢哋社會入邊好低層次嘅白人嚟嘅，咁所以佢哋要將啲有色人種嚟發泄佢哋嘅脾氣嘅啫。咁我淨係即係忍唔住咧，我都用粗口鬧佢咯 ，get off 即係嗰類咁嘅嘢，即係。高考唔即系嗰啲啊，叫翻去高考咁啦。我都即系我会做啲咁嘅事嘅，即系亦都你会喺啲公厕度会见到人写啲咧，即系话啊，即系呢啲又系呢啲系星星啊，呢啲系非洲人啊，呢啲亚洲人，即系做埋啲咁无聊嘅事嘅。其实因为佢哋好低等啊，佢哋冇任何嘢能够发泄同埋做得到。咁慢慢你会了解到，即系社会低层次嗰啲咧，系会变咗，即系其实烹啊。好啲咧，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即係內心好多驚恐嘅，因為佢哋對前途佢哋冇希望嘅，好多係。咁所以即係當你住咗落去，你好了解同學，當然入邊好啲好優秀嘅人啦。咁我亦都好多好嘅朋友啊，即係唔英國啊、意大利啊、法國，即係其實即係人生入邊最好嘅，即係其中幾個朋友都係呢度嘅人，到而家即係咁樣然後。所以根本人種對我嚟講唔係一個最大嘅 issue， 反而係大家之間咧，即係嗰個 bonding 作為朋友嘅 bonding 好重要啦。咁對一個地方嘅認識咧，譬如我愛上意大利，咁意大利點解咁好嘢咧？或者我愛上西班牙嘅歷史，因為佢曾經呢個海上嘅霸王， 即係海上個海島嚇，即係霸佔人哋咁多地方，即係改變咗成個即係美洲啊、南美洲、中美洲啊，咁亦都即係佢帶翻嚟嘅嘢都改變咗。即係歐洲同埋好多，就算我亞洲今日今時今日我哋食嘅嘢好多，如果唔係因為西班牙人當時去咗南美洲，今日我哋冇得食嘅，譬如番茄啊、薯仔啊，好即係好多目前即係眼前食緊嘅食材咧，如果係冇西班牙人去中南美洲或者美洲咧，整體嚟講係冇得食嘅。我哋而家南瓜各方面嘅都係，咁呢個都係一種好特別嘅嘢，所以我好中意讀西班牙的 history， 尤其西班牙即係佢由原本回教統治變天主教統治，再跟住佢哋去發現新大陸。新其實發現新大陸嘅就唔係西班牙人，哥倫布唔係西班牙人，佢意大利熱羅亞嘅一個猶太人，其實係因為佢係即係 convert， 即係由猶太去到天主教咁解嘅啫。佢哋係咁，所以入邊好多歷史係好好睇，即係呢啲係我 enjoy 嘅生活環境咯。咁但係你問我係咪好想移民呢？八九年之後，我係不斷想移民。其實我啱喺外國翻嚟做嘢嘅時候，我諗住做兩年，我係走噶啦。不斷係諗住走，所以我最早嘅時期咧，我係冇投資嘅，唔買嘢嘅，即係我最容易買嘢嘅時候，我係冇買嘅，因為諗住走噶嘛自己。咁一路去到八九年，哇，更加走啦。咁即係淨係八九年之後，有段時間淨離開咗嘅。但九七之後咧，我有段即係幾長嘅時間，我就去咗歐洲。咁偶然我翻嚟咧，有啲工作令到我留低咧，就喺。就喺內地一路發展咗好多年，咁咧都其實有個成果嘅。咁咧，但去到九七之後咧，就雖然我九七之後有一段長啲嘅時間喺歐洲啦，但係我係去到嗰個 moment， 我知道我唔會移民，我一定會喺香港。即係我去到一個 age， 我已經見盡好多。其實即係我繁華嘅又見過，即係墮落嘅嘢又見過好人好事啊，政治各方面，即系我睇嘅世界，我觉得我系成熟啦。我睇嘅世界有我一套，而系我嘅思维系 independent， 我系独立嘅，即系我系唔会俾其他人影响嘅。呢个系好重要。而当我系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咧，我要决定我嘅屋企，而呢个屋企就系香港。虽然我系会，我肯定我将来我系会不断好似过去咁不断去旅行。我可能一年有随时有半年嘅时间。我去多倫多住下，因為我家人住喺多倫多，我又去倫敦住下。我又去可能意大利、西班牙我中意嘅地方住上幾個月先翻嚟。咁即係我嘅世界觀或者我即屋企嘅觀念咧，已經唔係一個地方，其實係一個世界、一個地球村嘅一個地方。呢個係我自己嘅 vision， 我睇我自己將來嘅歸宿咯，呢個係。所以就唔會話嗰種即係話啊，整個人就好似過去咁啊，成個人啊完全移民去咗一個地方，即係由一個即係都好繁華嘅地方，突然之間去咗條村，咁即係都唔係村唔係一個問題啊。但係好多人係因為咁失望去到，哇！原來係咁好嘅就係呢度。咁有啲人真係咁樣諗噶嘛？即係我係唔會做件咁嘅事，我唔會將自己好似過去即係人哋即係傳統嘅移民，我唔相信喺我自己生命入邊再會發生噶啦，因為我覺得係冇意義嘅嚇、啊。除非我真係呢度。第一，如果我年輕，我未有事業基礎，去任何地方都得重新嚟過。但係如果去到一個階段嘅話咧，即係我真係唔知啲人係為乜咯。其實嚇、當然呢個係每一個人嘅自由嚇、啊，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嘅理想。可能其實我真係從來都係想移民，我想住一個新嘅地方，嘗試一個新嘅生活，唔表示我唔翻嚟。但係而家係一個可能最容易嘅地方，雖然我有仔有女啦，我要照顧啲細路讀書，但係可能就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啦，去。香港可能英國可能加拿大可能澳洲可能紐西蘭可能更加遙遠的地方不出奇，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個夢想噶嘛。咁呢個係都冇阻止人，但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尋夢的歲月過咗啦。我亦都見到即係有自己一套的vision 望自己，咁我係會唔移民。我企喺呢度，我就唔走。但我亦都唔表示我唔去其他地方。可能我出门嘅时间咧系超过半年嘅，将来吓系咁咯。吓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对移民嘅睇法啦。咁当然即系唔同嘅地方，即系有唔同嘅吸引力嘅。譬如澳洲，好多人咧即系觉得啊，即系好多地方都好靓，欧洲更加靓。其实澳洲嗰种靓咧系好另类嘅。澳洲有海洋，有即系好即系好 amazing 嘅海洋，佢又好。Amazing 嘅歐白嘅野外嘅生活係另外一樣嘢，而最好嘅地方咧，就好似你頭先話齋，Johnny 去過美國啦，又喺澳洲啦，即係比較嚟講，就算即係澳洲有好多地方，就好似西部牛仔片入邊嘅地方， 但是澳洲即就算是这样那么 rusty 的地方都好了，都是你觉得它的文化是不同的，跟美国那种文化水平不同，还有那种如果美国呢其实那个种族之间那个即那个 tension 那个摩擦、或者那个紧张的情况呢，是美国以外是没有地方有这样的情况的。 澳洲相对来讲少，没什么黑人、那边又没什么白黑白那种的， 即是澳洲已经不是讲黑人的，即是白人和有色人种的、即是他同埋就算有非洲裔的人呢，跟美国那个历史不是一样的，因为黑人在美国是黑奴的，以前是他是奴隶来的、即是澳洲只不过是后来是澳洲以前都是白澳政策的、所以他之前是没什么有色人种的、是近这几十年呢先到白澳政策取缔了，那么才会出现其他地方其他種族的皮膚顏色的一些移民而已，所以他們就算是有都好，那個 tension 不是那種美國那個，即是他們埋在，即是那個炸彈是隨時不斷地炸的，即是那個計時炸彈，因為在他們黑奴的年代，有奴隸的年代，他們犯下太多的錯誤了，因為，這樣咯，那所以，即是我是這樣說，即是其實，如果你有心是移民的，那趁住移民政策是寬鬆的，咁咪去享受一下咯，去一個異國、一個異邦住一下，睇下嘗試下作為從一個異鄉人，可能有機會變成一個當地人，另外一番事業，或者子女有更加好的教育的出路，有佢哋有好，你可能未必有佢哋咁好的將來，但無論如何都是試下冇，即係冇後非啊！一個選擇嚟嘅啫嘛。有啲好多好多香港人好像，好似阿黃惠康咁樣，我從來都冇諗過移民嘅，我好地地喺度，即係我有我嘅工作，咁我有適當嘅投資，咁啊，可能我提早退休，同我嘅伴侶，我周圍去旅行，周圍去住，何樂而不為咧？咁亦都係一種選擇嚟嘅。咁即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想法，亦都好多人會覺得唔係，我一定要留喺香港，我要留喺中國，我認為中國有大好前途，咁亦都有咁嘅人，即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我哋自己嘅想法嘅，但係即係唔好太過歸納係一種咯，或者係即係好 limit 嘅幾種咯。如果世界，當我擰翻轉頭嘅時候，因為我經歷過去過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我住過好多唔同嘅地方，我擰翻轉頭咧，發覺個世界真係好大嘅，唔好咁 limit 自己喺某一即係某將自己放喺某啲窿嗰度咯。其實即係條條大路都是通羅馬的，如果你有個目標和理想的話， 還有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千萬不要照抄人家， 是的。好，那就差不多了，今晚莊尼是不是很快呢？都未講到你講完的嘢就講完了，是不是 講 完了？好，那就星期四的廣東廣西差不多就尾聲了，明晚星期五晚廣東廣西將會由梁敬國、黃仲遠、雷超一起去講未來貨幣，咁咧十二点新闻之后咧，有基哥那些年，基哥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离开啊吓。咁最后呢只歌咧都系澳洲嘅 singer， 咁咧就 Heron Reddy， 即系八十年代好红好红嘅一个女歌手啦。咁呢只亦都系佢个名曲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正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It's really changed in these past few days. When I've seen myself, I seem like someone else. I don't know how to take this. I don't see why he moves me. He's a man. driver